频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的，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乔子，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儿烟卷儿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季彤。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建安13年，曹操自封为丞相以后，使用强制手段征召司马懿担任文学院一职。那么这个时候的司马懿又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那么司马懿当这文学院干什么使的？您听文学俩字，教学讲经啊，主要管的是教育，而且必须是文化水平文学造诣修养非常高的人才能当。那么说起司马懿来，他们哥八个呢，大爷司马朗，二爷司马懿，司马八达。什么叫八达呀？不是巴达巴达抽烟的巴达，是司马巴达。他们这字儿上，司马仲达，他们都带个达字，哥八个，所以叫司马巴达。他的父亲呢叫司马防，什么官职？京兆尹，挺能生的，哥八个啊，要按现在罚款给罚开了去了，是吧？这个哥八个，司马防身为京兆尹，咱们前面讲过好几次京兆尹了。京兆尹的官职非常大，跟河南尹一样，实际上就管经济地面。咱们说个简单的话吧，就如同现在首都市长，就这么大权力。这是司马懿的父亲。司马懿的爷爷呢，是太守。司马懿的爷爷的父亲，也是太守。一个是豫章太守，下边是颍阳太守。再往上，汉安帝驾前官拜征西将军，那就是司马懿的高祖了。可以说司马懿他们家是世代三英，一代一代一代都在朝中为官，而且官职都不小。尤其是汉安帝驾前官拜征西将军，掌握朝中军权，还有司马懿的父亲京兆尹，这权力可了不得了。司马懿聪明，三国演义三国志都说司马懿少有奇节。说他奇节是什么节？我查了半天，历史上没有记载。说他聪明有大略，这好理解，司马懿特别聪明，他很有大略。这个谋略大略跟智谋可不一样，略填这边，这边一个字，如果你没有大略，你就不能指挥一项东西去完成。说我指挥前功，您就在这干吧，您设计不出来东西，这意思就是这意思。那么你只会说书，你不会编书， 你也不会教徒弟，你也不会控制全局，你能使评书往哪方面发展？你没有这能力，你就没有大略。我觉得我有大略，啊，我太自夸了，是吧？嗯。这大略是怎么出来的？一个是天生的聪明，另外一个你必须在实践当中逐渐的总结经验，逐渐的努力啊。所以说人呢必须在实践当中好好的学习。而且说司马懿这人他非常喜欢儒教，而且他学问特别宽广。那么司马懿当初是不是一落生一有点文化知识之后又有点才能就想着弑君篡位呢？没这个，这人的野心也是逐渐的发展起来的啊。说司马懿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恐怕咱们在座的人都能知道，忍，心生一把刀。您看这忍字可不好办。司马懿这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忍。现在出世29岁，在曹相府手下官拜文学院，到70岁以后才真正掌权。73岁，他这老人家没了。所以说能够忍50多年，这人可了不得。那么司马懿为什么能忍？跟他生活在这汉朝末年这年代很有关系。司马懿很有本事，博学洽文，服膺儒教。那么司马懿干嘛要忍呢？首先他不喜欢曹操，在曹操手下做事，曹操这人多疑心。曹操这人什么毛病？用我就用你，你不服我用我就杀你。所以在曹操这奸雄枭雄的翅膀底下威着，司马懿不愿意。最当初的时候，司马懿22岁，当地郡守，就是当地的地方官员，举荐司马懿什么官员？我说您别乐，这官员俩字儿妓院，不是那八大胡同。上妓院也不是上八大胡同，妓是计策的妓，院呢就是文学院、东曹院、西曹院这院，把缘分的缘这乱角丝去掉，弄一提手，这年院，让他当妓院。这妓院干什么似的？就是每个郡是吧？每个地方的官吏到年底啊，地丁钱粮啊，到底有刑事犯罪的，到底有多少民事犯罪的，到底我完成了国家多少税收，得有人统计。让他当这官，按现在说就是统计局的局长。司马懿不干，司马懿说我有毛病。说你有什么毛病？我有疯癖症。什么叫疯癖症？就是一着凉啊，一难受啊，一感冒引起来的，浑身疼，浑身麻木，就动不了了。大家伙琢磨呀，刚22，就这病，真的假的呀？禀报曹操，曹操也知道司马懿耳闻着有能耐，派人去探去。什么时候探去？夜里的司马懿睡觉了，横得半夜得起来吧，你横得上茅房吧，是吧？按现在说，这探子去了，一看司马懿躺着纹丝不动，等到夜里头上他跟前儿，转着弯的看，他还是纹丝不动。你怎么看怎么都纹丝不动，犯病了，回来禀报曹操，曹操还真信了，但是曹操不甘心。后来又派人近探远探打听出来了，司马懿是装病。曹操罢三公，罢完三公之后，立东曹院、西曹院、立文学院，就告诉使者，你去调司马懿。如果司马懿听话还行，如果司马懿不听话，我告诉你，他要反复跟我折腾，马上收之。这话就传到司马懿耳朵里了。你要是不来，你要不听话，马上收之，就给您掐尖入狱了。我来，司马懿什么病都没有了，马上来了。这样司马懿呢就来到曹相府做了文学院。您说司马懿机灵不机灵？在做文学院之前，曹洪知道有本事，招他，你上我手底下干活来吧。哎，拄着拐棍就来了。曹洪一看着拄着拐棍来了，你在我手底我也不好看的，得你走吧。完了呢就打小报告找曹操来了。曹丞相，我跟您说，您可别用这司马懿，司马懿拄着拐棍呢，他是真的是假的我可不知道。好吧，曹操把曹洪应付出去了，马上传话调司马懿。司马懿知道惹不起曹操，不用则收之，把拐棍一扔，蹭蹭蹭跑曹操这儿来，我愿意当文学院。那么曹操认识不认识他，将来对曹家不利？认识。 都说司马懿有狼顾之相。什么叫狼顾之相？明儿您观察观察这狼啊。我观察半天侯耀文演的侯氏发声法呀，他没表现这个啊。这个狼啊跟一般的动物不一样，跟人也不一样，咱一般回头也就这样说叫，哎，连丽如，我一回头啊，这司马懿不成，你要一叫他唰，他身子不动，脑袋扒来180度大转弯，这叫狼顾之相。这种人厉害。有一回啊，行军，曹操心说我试试，一般的话曹操在头里走，别人不能越过曹操，只有等级制度呢。曹操呢带着曹丕抽了队伍，队伍唰唰唰还往前走，他在这跟检阅似的。等司马懿过去了，他告诉曹丕我叫他，曹丕这瞧着呢，重打唰一回头，你看狼顾之相。所以你再小心在曹操手底下也不是那么好干的。司马懿很聪明，在曹操手下不言不语，认真事务，你给我什么任务我都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完成，不但这样，而且除木之役他都会。什么叫除木之役？就是放牛木马。咱们前面说过，关云长在曹营，曹操给关云长一匹赤兔千里马，拉马出来的就是司马懿。司马懿能忍，您让我养马我就养马，您让我牧牛我就牧牛。确实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那么在曹操手底下，司马懿跟曹操说，说您真了不起，曹丞相处理天下这么多大事您处理得非常稳当，我非常佩服您，而且说话诚心诚意，给他工作也完成得非常好，但是在曹丕面前可不行了。司马懿又眼光，司马懿知道现在曹操喜欢曹植不喜欢曹丕，但是天下将来是曹丕的，所以他哄着曹丕在曹操面前恭恭敬敬老老实实，在曹丕面前出谋划策。所以您看司马懿这一生伺候过四个皇帝，曹操、曹丕、曹睿、曹芳，伺候过四位皇帝，曹操愣没发现他的劣迹，愣没把他提溜出来。但是曹操跟曹丕说过，此人不简单，不是平凡之辈，将来管咱们曹家大事，对咱们曹家家族不好的就是他，你既然知道他，你为什么还用他呀？所以曹操最愚钝的地方就是用了司马懿，没真正看穿司马懿。您看后来曹丕用司马懿，司马懿聪明，曹丕笨吗？曹丕比曹操有过而不及，曹丕有两下子。那么曹丕很年轻就死了，40出头。曹丕临死的时候托付司马懿，托孤之臣，三个托孤之臣，陈群、曹爽、司马懿，我把我儿子曹睿托付给你了，托孤之臣呐。而且曹睿临死的时候，司马懿正在外边打仗呢，赶紧发出棋牌，连着夜的管，把司马懿叫回来。因为曹睿知道自己不行了，孩子还小呢，曹芳那时候才9岁。司马懿赶着军车就回来了，风尘仆仆直接来见曹睿。曹睿一看，你可回来了。我不行了，我把天下传给我儿子，将来你保着我儿子。您说司马懿就得到曹家这么大的信任。这曹睿说这话，曹芳过来9岁，搂着司马懿的脖子就这么亲热。您说司马懿手段得多高啊？所以说呢，您看这个跟这个咱们现在提到生物链哈、啊、也差不多啊。这个一物降一物，说为什么诸葛亮一出来司马懿就出来，这政治上也是如此，是吧？司马懿不出来谁对付诸葛亮啊？这就跟世上现在的生物链其实也是一个道理。那么司马懿在曹魏手下他最大的功绩是什么？现在咱们说书啊真是不能跟从前一样了。从前我说过，我一说曹操好大家伙都不爱听，现在我一说曹操有本事大家伙都爱听，因为咱们重新认识三国演义。那么对着诸葛亮跟司马懿这个问题，到底诸葛亮聪明还是司马懿聪明？到底诸葛亮对还是司马懿对？您别着急，您就坐着听，反正早晚有一天我能说得着啊。咱们现在干把司马懿的开篇咱们得说说，因为司马懿这人不简单，影响咱们三国演义后半部啊。所以今天我给您说严了，把司马懿这事儿给您说清楚了，您以后您就老来了啊，您老惦记到底司马懿跟诸葛亮怎么斗，是吧？那么司马懿最大的特点是忍，诸葛亮不是。 诸葛亮事无巨细啊，咱们就举一个例子都知道。那么司马懿在历史上的评价，他是个文学家，是个战略家，是个大军事家。您不能站在诸葛亮刘备这说，而且他还是晋奠基人，没有他的奠基，将来司马昭也不能把曹家的权力拿过来他当皇上。所以司马懿这人很了不得，他最大的功绩就是两次抵御诸葛亮北伐，而且平灭辽东。那么为什么诸葛亮比他小一岁，诸葛亮斗不过他，就是司马懿特别能忍，反间计你把我兵权撤了，我回家闷得闭，我忍着。如果那时候司马懿造反能不能成功，能成功，但是不光是曹氏反对他，而且孙权反对他，刘备也反对他，所以他到一定的程度上他才能把曹操家的权力归为司马家。所以曹操老年愚钝，就是没看出司马懿来。其实曹操临死时候做一梦，梦见三马同槽，他呢老怀疑马腾，马腾已然没了。那么现在怎么做这梦啊？他就谋士贾诩，贾诩说马是鹿也，也搭着他又姓曹，三马同槽，这不是都归您吗？曹操没往心里去，可他又防备着司马懿，他可告诉曹丕，早晚咱们家得毁他手里头。你说曹操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您往后听啊，这矛盾一天比一天好听，矛盾一天比一天难说啊。我说三国说的我呀脑袋也有点疼了，但是我也说三国也高兴，因为以前没说过，我也是在学习啊。我一看司马懿历史上对他这么多评论，对司马懿又这么重视，我心说我也得重视重视啊。我现在不重视司马懿，将来您就不来了，是吧？我现在也重视司马懿，将来您就也听司马懿为什么能够把大权归为己有，司马懿为什么能斗得过诸葛亮。如果反过来他比诸葛亮大18岁，诸葛亮要比他多活，那这历史就得改写啊。所以三国演义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咱把司马懿的事情交代清楚了，您别着急，司马懿后边的故事多着呢啊。司马懿既然当了文学院曹操手下文武俱备，升作省厅办公使，曹相府的省厅，曹操端然正坐，文动武西拜见曹丞相，分列两旁。刚才有个朋友问我了，说您今天这把火烧得了烧不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尽量烧吧，是吧？这个其实呢烧也就是一把火，您听这是烧前边的事儿，您再听烧后边的事儿，一把火啊，冬天的一把火啊，这一把火好烧，点火就着，但是他为什么要有这把火？刚才我说了，诸葛亮头一把火太不容易了，诸葛亮初出茅庐。那么曹操在相府省厅，文武官员聚齐了。曹操的意思干嘛呀？今天要商议南征，南征灭刘表，灭刘备，灭孙权，曹操要一统天下。曹操往这一坐，众位将军，列位先生，想我大汉北风已定，故而今霸三公以丞相兼之。曹操这人自我表白，他不隐藏，我现在霸三公，权力在我手里呢，准备跟众位先生、众位将军商议大兵南下之事，众位将军、众位先生意下如何？曹操把自己的目的说清楚了。大将夏侯惇挺身向前，丞相好，袁让有话话讲。丞相，听说刘备刘玄德在西野县操练人马，与天下不利，请丞相立刻派兵前往，一战消灭刘备。好啊，袁让愿去否？哎，当然，丞相传下命令，我跨下马，掌中枪，指挥人马兵到西野，生擒刘备。好吧，既然如此，夏侯将军听令，在，给你10万人马，你身为大都督，4员副将李典、于禁、夏侯兰、韩浩， 准备刀枪济民，粮草等项，则即日出兵，但愿早报战捷。得令。夏侯惇高兴啊，为什么曹操那么重视夏侯惇，重视夏侯渊，重视曹仁、曹洪本家哥们？夏侯惇往旁边一退，高兴了，这回我身为大都督，十万大兵到新野县，那还不把刘备给弄死？夏侯将军骂，大家一看，大谋士荀彧、荀文若，曹操对待荀彧是十分尊敬的，而且曹操每次出兵，把这根据地留给谁，就留给大将曹仁、谋士荀彧、荀文若。文若有何话讲？丞相，夏侯元让将军挺身而出，将在勇，我确实佩服，可有意见？我听说刘备刘玄德在新野县请出一个军师，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此人自比管仲、乐毅之才，不可小觑。我看夏侯将军还要考虑考虑，能否战胜刘备刘玄德呀？荀彧、荀文若说出这句话来，别人没往心里去，往心里去的就是徐庶、徐元直。徐庶一听可高兴了，我临走的时候离开刘皇叔，走马见诸葛，在刘皇叔面前举荐诸葛亮，而且告诉刘皇叔，诸葛亮这个人不是一般人，你必须亲自求之。可能是刘皇叔听我的话，把诸葛亮请出来了，不然的话荀彧怎么能知道呢？想到这儿呢，徐庶、徐元直脸上都带出了一丝微笑。您别瞧这一丝微笑，曹操看见了。曹操一看，哦，徐庶知道诸葛亮这人。夏侯惇不干了，哎，文若，诸葛亮是什么人？刘备刘玄德手下能请出什么高人来？丞相给我十万大兵，兵发新野，马到成功，您放心，去了生擒刘备，活捉诸葛亮，如果达不到这目的，愿见项上人头，数以丞相。徐庶、徐元直乐出来了，徐庶心说，就是你是诸葛亮的对手。曹操一看，元直，莫非说你有话讲？丞相，刚才荀彧先生提到刘备刘玄德新拜军师诸葛亮，夏侯元让将军看不起诸葛亮。丞相，刘备刘玄德有了诸葛亮，诸葛亮今天伟地之才，用起计策来神出鬼没，可以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夏侯将军还不要小觑此人。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你就是有这种魔力。 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